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杨乃文，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与 FM。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国民党籍花莲县长徐祯蔚日前陪夫婿无党籍立委参选人傅昆萁登记，国民党县党部今天召开考纪会，决议申诫一次，将送党中央核备。另外，当天陪同登记的党籍乡长何礼台、县议员张正志、吴东升也遭到检举。县党部书记长胡慧君表示，考纪委员考量到徐祯蔚跟傅昆萁是配偶关系，处以申诫一次。至于乡长、县议员被检举的部分，考纪会做成的决议是停权3年，或者是撤销党籍，因为涉及党权的部分必须由中央来核定。徐祯蔚今天没有回应，不过何礼台则是不服气地指出，他陪傅昆萁登记当天并没有发表任何对党或者是党参选人的攻击性言论，而且陪傅昆萁登记的党员很多，为什么只处分他们几人，认为处分太过针对性。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今天发表国家政策白皮书，由国政顾问团提出了26项政策，其中外交政策有4大方向，包括捍卫主权、发财外交、里子外交、多交朋友。两岸政策提出两岸对话架构、两岸和平红利以及优化两岸产业合作等6大政策主张。国防政策有2大亮点，一长一短，一短是贴近实战的预防战争，一长则是投资军人、双语学校。针对美国已经批准国内已经完成军事建案等事项，国防政策召集人黄介正表示，未来不会推翻，但是会有革新做法。至于宪政司法政策，将主力打破铁笼公投，预告未来将会修正公投法。经济产业政策则是提出了建设自由开放的经贸环境，推动生产力 4.0 等4项政策主张。财政金融政策将以稳健财政支持国家发展，以金融创新带动产业升级。至于在农业政策方面，要培育新农民，建设新农村，打造新农业。教育政策包含0到6岁国家帮忙养，检讨108课纲，加强国际以及两岸教育以及产学研交流等8大政策主张。教育政策召集人吴清基表示，主张将5岁幼儿的义务教育向下延伸，4岁以及3岁免学费，0到3岁设立早期教育研究中心，对于要早期疗愈的孩子给予照顾。香港理工大学成为警民冲突战场，遭到香港警方围城多天。随着香港警方在校园内完成搜证工作，以及移走大批危险品还有攻击性武器，理大校园在今天中午恢复了自由出入，校园解除封锁。理大在接受校园之后发出声明指出，由于目前校园内的情况仍存在不安全因素，而且清理、盘点以及修复工作需要时间，校方表示校园仍需关闭，只限校方授权人士进入，直到另行通告为止。而香港警方在昨天派出了超过300名警力，还有消防部门大约100人分批进入理大，在每座大楼逐层搜证。而根据港警发布的消息，理工大学现场就像是火药库，检获了大量的弓箭、石油气弹，还有巨型抛弹器。最令人震惊的是，现场有3800多枚汽油弹，还有原料、大量有毒以及易燃的危险化学品。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下跌127点，来到11489点，跌幅1.10%，成交金额现在比1193亿。台股今天在瓶盖三王领杀之下，指数开低走低，在台积电尾盘收低，大跌4.5元，大力光也收在今天的低点4435元，下跌1.11%。中场不仅跌破了月线，也收在失守了11500点的关卡。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0，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是2019年11月29号。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陆嘉欣的《黑色天空》。最近呢，大家应该会常常听到我们在跟大家呼吁我们的飞碟空中义卖会老人圆梦计划就要来了，就在下个礼拜12月2号即将登场。那从12月2号到13号总共有10天，我们每天都会推出不同的商品，然后这些商品呢都是限量贩售，价格呢也比市价低，有时候这些义卖组合也是市场上你看不到的。那这一次呢，你只要参与我们的飞碟空中义卖会购买任何一样商品，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就会开捐款收据。那报税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当作个人所得税慈善捐赠列举扣除来使用。那这一次我们的义卖所得呢会全数捐给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所以欢迎大家在下个星期加入我们飞碟空中义卖会的行列，一起用爱心支持老人圆梦计划。那每天的商品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不管你想要做爱心啊，你想要在报税的时候来使用啊，你就可以锁定哪一天的商品是你喜欢的咯。来跟大家预告一下，下星期一12月2号是上品请剧，然后呢星期二，我讲到星期二我就流口水了，因为 上性转 运哦，夏威夷豆塔再加上夏威夷潜艇还有太妃糖。 你喜欢的是什么？你喜欢的是豆塔吗？ 豆塔跟潜艇我都蛮喜欢的，因为我就喜欢红枣嘛。你可能乍看想说夏威夷潜艇，这什么东西啊？ Subway， 对，它其实就是像心太软的坚硬版，因为心太软是红枣包马吉， 那潜艇呢，就是红枣包两颗它的那个 果仁， 对，它的坚果。 其实你是不喜欢吃坚果的，不是吗？ 对，可是这几年我开始喜欢吃坚果了。 哦， 吴明辉啊， 老了， 对，年纪到了，所以就是上新转运，我觉得很好吃。然后还有就是，真的是很适合配咖啡的太妃糖，然后里面也是有坚果仁在里面。这是星期二 太妃糖，我每天都会吃五颗。 啊？ 嗯。很快就没了，很快就缺货，很快就要补货了。 到了星期三呢，是臭味滚，家里有小朋友的，不是真的活生生的小朋友，是毛小孩，猫啊狗啊除臭喷雾啊那些就可能有需要。到星期四是壁虎防滑，有一些清洁修复体验包，防滑专业组。星期五呢是奥斯丁寝室，有好好睡敬老福袋，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比如说奈米银床包组啊，水洗枕啊等等之类的。在接下来十月九号星期一是品玉方，有致青春胶原蛋白啊、珍珠粉等等之类的。十二月十号星期二，爱马仕可能大家比较熟，因为之前已经有过相关活动。关于你的头皮想要强健丰盈的话，可以锁定十二月十号。到了十二月十一号星期三，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极品养生，有无二的红福双喜礼盒，像芝麻糕啊。 我根本、就是、每个都是 我根本 就只想吃的，你就想吃。 因为五二芝麻酥很好吃。到了一二一二星期四，有永跃健康，然后有那个红参肖邦夜曲1001的草本胶囊。那最后一天呢，十三号星期五，有德国的博伊，有一个热敷电热水袋造型。这些东西呢，大家详情当然也是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 Facebook， 你可以看到比较细的项目，可以好好看一看，哪一些是我有兴趣的呢？跟去年不一样，是因为去年我们可能这些商品会一直轮番上阵，但今年呢，这个商品就是登场一天，它就是那一天的限定商品。 嗯， 所以呢，就请你锁定刚刚说的这些商品，你要 当天限时而且限量。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从早，如果真的很想要，从早就要给它注意下去。刚刚是黑夜尽头，现在我们来到了周汤豪的黑洞。Since you're gone, everything feels so empty. I just wanna be alone. It's been a long time. Now listen. 举起右手跟你 say hello， 我的肩膀放得很轻松，我的声音完全没失控，你可擦身而过，掏心掏肺，我没有空。塞住了我的耳朵，皮盖住了我的伤口，终于甩开一切在背后，应有尽有，想不出我缺什么。我很好，很安静，很寂寞，所以谁都不用拥抱我。I don't know what else to say. 不需要 走、yeah、不需要被温柔、yeah、不准靠近胸口的黑洞，不想着为爱流泪的我，是只微笑的这分钟还在坠落，向下坠落。Show you, love you, you're the only lady that I wanna do. I don't know what else to do, I don't know what else to say. I don't know what else to do, but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 Oh, 不准靠近胸口的黑洞，都唱着为爱流泪的我，甚至微笑的这分钟还在坠落，笑笑坠落。 星期五 Friday， 我们要请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喽。本周你有什么一周大事想跟我们分享的呢？ 你有什么一周大事呢？ 我觉得一周大事目前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昨天我们在 WAVE 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个幼稚园老师 哦，手机手机， 对，就是大家可以现在想一想，如果别人说哎，记得打电话给我，然后你的手会举起来比个手势提醒说记得打电话给我、嗯、你的手会比什么呢？ 大部分我们都会直觉就是比六嘛，打电话，然后大拇指在耳朵旁边，然后小拇指在嘴巴旁边， 对，然后摇摇你的六说打电话给我 call me call me。 这个幼稚园老师呢现在在幼稚园里面当要跟小朋友说小朋友要打电话哦，小朋友现在小朋友没有在跟你比六耶， 他们是比一个五指并拢，因为手机是平板的，是一个平面 世代冲击。喂喂喂喂喂喂， 是一个五，一个手掌平面，然后就放在那个 脸颊旁边， 对对，食指那些都放在就耳朵旁边，然后你的手掌比较靠近嘴巴， 好有趣哦。是非该如何抉择，期待有没有灰色，什么样子才，你有什么一周大事呢？不管是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可以，打给我们也可以，02-2363-9955。想面具何必在意，是非对错听个谈你，好人坏人把非礼气，谁说这世界不能臣服于你，所以试试看没关系，把黑的白的怪的坏的全忘记，我会让你做真正的自己，邪恶越正义谁才会胜利，左右的拉锯邪恶 人的一周大事。听完马克读书会之后，我兑了发票，我总共中了4400元。 我的天哪、 啊、！Lucky。 因为我这个礼拜我真的收到太多，因为这个礼拜的马克读书会在，反正在讲的就是关于我常会有那个，就是如果捡到钱， 我是金钱磁铁， 对，我会向宇宙大喊说，我是个金钱磁铁，就是在讲这一段。嗯，然后就隔天，因为刚好也是11月25号，不知道大家对了发票了没呢？嗯、隔天呢，我的 IG 就收到好多好多的私讯，然后跟 tag 我说他们中了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然后或是加入了那个电子发票，嗯，什么条码那种云端兑奖，从来没有中过，就是 然后狂中， 就星期一看过以后，现在中不是中一张，是中两张。我想说，哇，运气也太好了 吧，这什么神秘的力量 啊， 對 啊， 我都还没对呢。 小鱼的一周大事，明天我要去 Legacy 参加爱之日常音乐节，让我们一起关怀爱之活动。说到那个金钱磁铁啊，然后大家纷纷 tag 你这种神秘的力量。伊影的一周大事说，我周一登记结婚了。嗯嗯嗯，登记结婚是一个大事。 对啊， 挂号 PS 参加完版剧真的会脱单耶、欸哦、什么意思？ 什么？今年3月参加的我们的聚会， 我需要一些细节哦。 打电话进来给我们，快点。 对啊。哦，他不是跟点友在一起啦，是参加完版剧之后感情突然升温。哦哦哦，徐峰的一周大事，明天我要去听 IU 的演唱会了。 杨丞琳有答案， 别为谁永远可爱，别为谁假装勇敢，别活得比流言不堪，别为谁永远可爱，别为谁假装喜欢好或坏，全都 陈珊妮创作，杨丞琳演绎，好或坏我全都不换，致和他一样的存在，杨丞琳，山石以后。 致和我一样的女孩，山石后你会有答案。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One world， 你问我喜欢国泰华威风云吗？为什么？我先说，

陶喆黑色柳丁，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在进行一周大事，欢迎大家来分享这一周你有什么事情要跟大家一起 share 的呢？欢迎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或打给我们。海平面的一周大事是发烧发到挂急诊 ，Oh my god！ 希望你身体健康，早日康复。 辛苦辛苦。 WHS 一周大事，我在火球季跟玛丽合照。呵呵， 志祥。 的黑眼圈0223639955，你要跟我们分享你的一周大事吗？嗨，你好。 嗨，玛丽，你好。 你是？ 马克也好，我是刚刚在 APP 留言的。 你要说要登记那个吗？ 对对对。 你可以告诉我为什 么 升 温？为何升温？是两个人一起参加，就是我们的线下活动，只有两个人就开始打得火热了吗？ 其实不是，就是我们本来是认识大概两年多的朋友。然后之前也都还好，没有很频繁聊天。可是就是参加完三月那一次点剧，就是可能当天有感受到两位的圣光，没有没有，是圣的你们的圣光，然后圣可能圣那就多了一些什么东西， 多了什么？ 到底多了什么啊？ 我不知道。可是就是参加完点剧不到一个礼拜，我们就忽然一直聊天，然后之后就。后来就在一起这样子， 哇哦！ 所以是三月， 所以的确是因为我们活动在一起啊。然后四月交往，现在就结婚了。 我们其实 交往大概6个月， 对、啊、 有点算闪婚，可是因为就是其实出了一点小意外， 所以你现在你的肚子里有个生命就对了。 对，而且我那时候我教主可能不记得，我那时候有 IG 私讯给你， 啊啊啊， 你比我爸妈还早知道这件事。 哇，我的天哪、 啊！因为我当时很彷徨，所以就除了先生跟我妹妹，因为其实一开始认识你们是因为我妹妹，我跟她去参加活动、嗯，就除了他们两个之外，你是第三个知道的。 不是，应该我相信世界上很多父母都是蛮后面知道这件事情，大家都很慌，想说先找身边的人讨论这样。 而且我那时候打了一长串讯息给马克，然后我妹还笑说：“妈妈，他们如果知道马克比他们还早知道，应该很傻眼。” 妈。爸爸他是像神一般的存在啊， 所以登记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婚宴会生完以后再办，还是要也要赶着马上办？ 没有，我就等明年之后再决定。 OK， 对。然后其实很奇妙的是，昨天微博你们有念到我的那个留言。 哦， 那你的留言的内容是什么？ 我其实另外一个身份、不是另外一个身份，就我之前有写信去马克信箱，我是那个 Purple。 哈哈哈， 对，就那时候我是9月中留言的时候，就是讲说我不小心删掉男朋友前任的LINE了。 哦，那个是你啊？ 请问我不小心删掉男友前任的LINE， 那他现在知道了吗？ 我要道歉吗？ 没有，因为其实当下我有点慌，我一开始是把他先放到隐藏的名单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好，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把它从 解除回来好了。 对对对，我想要解除，就我按到删除，然后就发现这整个不见了。 那男友到现在有发现了吗？ 他没有问过我。 那你现在讲，你现在讲出来，他还会听节目吗？ 我希望他没有听到。 你报这么，那万一他听到怎么办？ 可是因为他其实不是点友，但是现在我会放马克信箱给他听。 OK。 所以昨天一开始。微服其实我是用扩音在听，可是因为后来我去洗澡，我就把手机带进去 啊， 然后我就觉得，幸好我刚刚没有在客厅， 真的， 你就觉得一切都是 救援， 对， 这都是旨意啊， 真的， 冥冥中注定就是这件事情，就隐瞒他吧。 嗯、我想说，算了，可能就这样吧。 好的，我希望你们可以开心幸福。 好的，感谢两位， 拜拜， 祝你开心， 谢谢， 拜 拜。 拜 拜， 同口味还是觉得不满，感受了香味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不记得。我的黑眼圈会让人困扰，情绪上 跟大家就是前情提要一下，就刚刚这一位已经是人妻了啦，然后他之前的烦恼是他有一天晚上不小心把那个男友的前女友的 LINE 给删除了，删除了，我应该主动道歉吗？还是就是装没事，就带就是就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偷摸过的黑眼圈，嗨，你好。 嗨，玛丽，你好。 你是？ 我是台南的阿正。 阿正，马克也在现场。 马克，你好。 嗨，你好。 阿正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 我的一周大事哦，也就是我的女儿得了画画台南的第一名啊。 哦，第一名哦， 恭喜恭喜哦，厉害哦。 重点是这个是我帮他画的 啊，这不行吧， 爸爸， 这应该星期三打电话进来告解吧， 爸爸你打错天了， 你有多，你摧毁了多少孩子的梦想啊， 不是，爸爸的画只是随手只是用了三种颜色回个两三下，然后用白色的点画了， 不是，你现在重点是说爸爸这么随便画竟然得奖了， 对 不是啊， 你的随便话是真的就是随便就是乱涂的那一种是不是？ 对，因为本身我是美工出身的，我是美工。 哦，那不行啊， 你的乱涂就跟发型师说这个头发你就随意抓一抓是 一样的。因为你的乱涂还是有你就是十几二十年的美感经验在其中，还是跟一般人的乱涂不一样啊。 有美感在里面。 对呀，啊， 欸，可是你现在讲出来，所有台南人都听到嘞，欸。 糟糕了，完蛋了！ 没有，我觉得听得出爸爸有点骄傲在当中。你跟一群小学生竞争，你在开心什么啦？ 这很奇怪，欸，这就像我现在，去我那个我的就是全台北市，我幼稚园灌篮大赛冠军。 不是，问题是我把颜色调好，然后让女儿她，因为她只是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把用那个画笔跟尺这样抠抠抠，把它变成就是让它喷出来，让它产生。像星光的这个感，对，星光的样子，然后就完成一幅画这样。 等一下，那我好奇得第一名，那你女儿的心情也是一样，就觉得我的画得奖了这样吗？ 对啊，可是她蛮是很开心，可是她有一点就是不好意思，因为后续还有很多画要我帮她画。 哎，这个不能连环画下去吧？ 没有，我就把他拒绝。我说不行，那爸爸只能帮你找题材，但是你要自己画。 那如果这幅画发展出去，然后被大家注意到，然后说天哪，出现一个天才儿童画家，看他这个手法、颜色运用，他简直就是上天派的礼物。 这未来就会被拍成一部电影，就是一个儿童天才，然后背后其实都是爸爸在帮他画，谎要越撒越多。 他倒是不会。其实我们都因为我跟孩子其实就是很随性，就喜欢涂鸦，他也喜欢涂鸦，我也喜欢涂鸦，就是有时候难免嘛，不管是爸爸也好，女儿也好，或者是在座的任何人都会有江郎才尽的一天，然后所以可是也需要旁边的人来帮我们扶我们一把这样，就像我女儿这样啊，爸爸看他心里啊，有时候会觉得很不舍，所以说就那个神来一笔就这样子给他下去了。 好啦，我听得出爸爸言语里的快乐跟开心， 可是这样子觉得不能说骄傲，但是这个就是贴心，也是疼孩子，因为毕竟女儿嘛，还是我们上辈子的情人啊，我还是得去爱护她这样子。 希望她未来持续的喜欢画画， 对， 开心创作。 OK， 玛丽老师，拜拜， 拜拜。 秋风无情，吹落叶飘满地，流水无情，像多去的涟漪。请别再哭泣，那伤心的歌曲。当枫叶再红，我会来看你。秋风无情，吹落。像多去的涟漪，请别再哭泣，那伤心的歌曲，当枫叶再红，我会来看你。 不喊疼不代表我们就不会疼，在爱与被爱之间反复挣扎， 贴住伤口就不怕，旁人嘴里的风沙，听他们叭叭叭叭叫，闲杂人等叭叭叭叭叫，我承认我自负的可怕，生活教会了我自我疗伤，哦哦，就这样吧。在你开口安慰之前，怎么就愈合了吧？自己的伤被自己坚强，不是吗？不会喊疼不代表我身上就没有伤疤，只是 是我们学会了自洽。 吴克群社会影音小说第二章，我和被爱保持距离，在一个人回家的路上陪你疗伤。 贴住伤口就不怕旁人嘴里的风沙，听他们叭叭叭叭，闲杂人等叭叭。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妈，以前您总说住的地方要是好山好水，今天来天灵墓园看您，上百座精美的汉白玉石雕，配上绿树蓝天，我想这里就是您梦想中的天堂吧。 典藏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新竹关西天灵艺术陵园，下交流道十分钟，专属您的天堂陵园。08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2020公主邮轮盛世公主号再创邮轮新玩法，除了冲绳石垣岛、宫古岛，三月带你日韩赏樱花，4到8月再给你全新景点，有日本的鹿儿岛、长崎佐世保市，还有韩国济州岛和第二大城釜山。搭游轮玩日韩双国，现在预约再享好礼二选一，第二人半价或最高减10000，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藜麦，你真正袂歹。喝有其田有机三色藜麦粉，对健康真正袂歹。 现在买2罐有其田有机多谷植物奶，再加99元，再送2罐三色藜麦粉，五加够俩，进来哦！ 免烹煮，直接添加食品饮料，超级营养，超级饱足， 适合全家大小哦！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史上最卖座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二》电影原声带。神曲《Let It Go》原班人马，艾莎、安娜、雪宝全员回归，葛莱美巨星共同现身，一起进入未知的音乐冒险，《冰雪奇缘二》电影原声带，环球。 不爱了，不演了，不骗了，不留了，我们不亏不欠。蒂亚袁娅维亿万神曲《说散就散》之后最新单曲《不亏不欠》，11月15华纳音乐。 2019飞碟空中义卖会12月2号到13号暖心登场，义卖商品有极品养生爱心提供的无二鸿福双喜礼盒和董事长福贵糕，义卖所得全数捐给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您一起支持老人圆梦计划。 我是佳佳， 我是金飞的空洞，梦在梦中的迷宫，眼泪没有错，怪是怪自己错过。飞碟那么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Dreaming of someone new. Alone inside my doubt, somewhere I stopped believing. Then there was you. Risvegli nel profondo un fuoco che mi accende.I return to love e rischierò per regalarti il mondo. And I return to love e rischierò per costruire un sognoOne,

林嘉欣在脸书秀出西罗镇公所88年10月18号的公文，指出受文者韩国瑜没错，但请托单位是西罗镇公所，内容写得很清楚，到底为什么要建造堤防，是因为草岭河道堵塞，积水成潭，民众担心坍塌造成淹水，因而希望建造堤防。而且当时西罗镇长是参与过镇长、立委、县长选举的民进党籍林中礼，黄国昌可以去打听一下林中礼的为人。林嘉欣说，难道那几年所有修建跟修缮的工程都是为了李家开的吗？这样子的连结比扯铃还扯，黄国昌是否选情危急了？苗栗县政府地震处明年度编列600多万元的差旅费，时代力量苗栗县议员曾文学今天在议会总质询爆料，掌握完整的证据资料显示，县内有地震事务所涉嫌集体诈领差旅费，而且有地震人员向检调自首，将立案调查。他痛批公务人员私相授受、贪污舞弊，把人民的纳税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地政处长陈景珠表示，会请各地政事务所的主任稽查，而县长徐耀昌则说，将会请政风处了解查证。曾文学说，一名基层地政人员向他投诉，2013年进入地政事务所之后，每个月固定领得3次差旅费1200元，但实际上都没有出去，但是领了一年大约10000多块钱，觉得良心不安，决定不再参与，却遭到同一地政事务所的同仁排挤以及霸凌。他已经向检调单位自首，并且进行笔录，检调单位也表示会立案侦办。日本经济产业省在今天公布资料，日本10月份的工业生产比9月减少4.2%，比市场预期的退步2.1%严重很多，也逆转了9月上升1.7%的趋势。受访日本制造业更预期，11月的工业生产会再比10月份下滑1.5%，也比前一次调查时预估的月减1.2%更悲观。日本经济产业省坦承，日本工业生产呈现疲软态势。韩国央行今天宣布维持基准利率1.25%不变，央行总裁李柱烈表示，央行预估今年国内生产毛额 GDP 由2.2%下修到2%，明年由2.5%下修到2.3%。韩国央行在声明稿中指出，由于全球经济受到贸易微缩的影响，导致成长持续疲弱，但是近期以来，由于中美贸易协议进展渐入佳境，国际金融市场的紧张情绪也逐渐的缓和，大致上呈现较为稳定的态势。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115点，来到2329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30点，跌幅1.45%，成为2087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9点，来到287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1点，成为957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96点，跌幅1.84%，来到2639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2点，成为3188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27点，来到11489点，跌幅1.10%，成交金额新台币1193亿。罕见四星连珠天文奇景今天傍晚将上演。气象局天文站主任郑俊月指出，最近土星、金星、木星还有月球四颗星绕在同个经纬度的附近，民众只要抬头，肉眼就可以看到四星连珠。他说，由于每颗行星运行的速度跟周期不一样，要能够重叠在附近几率很少见。今天傍晚就是四颗星相连最接近的时间点。九大行星在各自轨道上围绕着太阳运转，运行的速度跟周期不一样，但是到了一定的时期，就有机会绕行到太阳同一侧，排列在一条直线上。用肉眼望去，可以看见行星差不多在同一条直线，这样子的视觉现象被称为行星连珠。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地区有短暂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东北风明显偏强，台南以北、东南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容易出现8到9级强阵风。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One World。 你问我喜欢国泰华威丰年吗？为什么？我先说

时间 不问方的 不回。 哎呦，3:10，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诚实电影预告院， 来吧，又到了周末的时候了。大家这周末会去看电影吗？ 好像有一个说什么继东方快车谋杀案之后， 是， 好像又是一个那种海报里面的人啪一字排开。 因为同样就是 Agatha Christie 他的就是经典侦探小说改编本 哦， 叫峰回路转。本周呢，先从我们的好朋友暗光鸟开始吧。 他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就一天到晚在那边提他？ 我是觉得不会啦， 好神秘的连结哦， 怎么真哪那么巧？ 暗公叫叫叫叫叫， 怪奇超自然 ，Strange Nature。 这到底是鬼片还是 恐怖片？一开始呢，这个预告片就在讲说啊，这边人越来越少了。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对啊， 这是沉默之秋嘛。” 他说：“对啊，孩子们都离开啦，毕竟谁想要就是每天泡在毒液当中呢？”毒液。然后他们其实是在一个湖里面讲这一段话，一对男女这样子，有点年纪的男女。然后其实是说这一个城镇呢，就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什么在河边啊，发现那种突变的青蛙啊，突变的鱼啊，突变的各式各样的生物啊。然后你怀孕，接着下来剪就剪得比较碎了，就是什么你怀孕好像就是要生下来那个好像也是畸形儿， 就那个地区被污染了嘛。 可是好像又有人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你要寻找什么？你到底要找什么？就是你是不是要就是对，反正就有人好像又不允许他去查东西，然后这中间又有那种就是家里面的水槽、厨房，然后后面全部都是那种很可怕的变种的蛆啊、苍蝇啊，那种很恶。然后或是有些人就只是倒在那边，然后脸上可能会有那种寄生虫在皮肤表层底皮肤那个里层蠕动的那一种，反正就之后就蛮恶心的，怪奇超自然， 好恶哦。It was me and I cannot forget that we sang together.The more time passes, the more I remember. The air was fresh and the song so sweet. Oh, it was May, it was May. You sang, love of my heart, love of my heart.You're going far away, you're leaving me. And I will count the hours, when will you return? With not a sign, I will return when the roses bloom again.柯志堂的 It Was Me。 在柯志堂充满寂寞感的声音当中，本周有一部电影叫做《寂寞诊疗室》，是一部法文电影。但是呢，它的预告片由于它的女主角们可能因为就长得，至少在预告片里面我是没有办法瞬间分辨出来的，就我知道其中几个角色，一个好像是心理医生，然后他想要写作，然后另外一个好像是女演员，然后这中间的 他们都去一个诊疗室里面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女演员是这个心理医生的病患，然后所以心理医生就是一边他觉得他不想要再职业了，他想要真的就是追寻他自己的梦想，我要写作。可是同时呢，就看到就是什么反正就是女生跟导演跟男演员之间，他们可能有一些 情欲， 就是对有一些情感这样子。那另外呢，他们又在拍一部电影，所以在预告片里面其实看不太出来，就是 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 尤其当那两个女生我根本都已经分不太出来的时候，我要怎么很仔细的看懂他们在干嘛呢？所以来为各位朗读一下电影文字简介吧。 寂寞诊疗室。 Yes， 想重操作家梦的心理师西比尔，西比尔就是寂寞诊疗室这一部电影的原片名。然后他的个案呢叫做马格，他在马格的生活中逐渐找到了写作的灵感， 越来越涉入了马格的生活，自己的生活也逐渐失序，点点点点点点。 眼泪如是在脸上画了几个人生的字，生平我 说到寂寞呢，因为我昨天刚好就是看到了这部 YouTube 影片，然后我很喜欢他提到了寂寞的概念。 你是喜欢这 YouTuber 还是喜欢他提到的概念？ 我喜欢这个 YouTuber， 也喜欢他提到的概念哟。 哪一个啊？ 他是 Skimmy 我的网络闺蜜，不是你的网络闺蜜， 大家的闺蜜。 是他在讲寂寞这件事情呢，就是他看到一种理论是这样说的，他说人为什么会感到寂寞，其实就有两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呢是你出于无奈或是不得不去接受你不想接受的人事物， 嗯， 你觉得有时候会有点寂寞， 嗯。 另外一种原因呢则是你有想要的人事物，你想要这个东西发生， 嗯， 可是这件事情从缺， 嗯， 所以你也觉得有点寂寞。 能给你一句不枯萎的誓言，要任何人了解，为了你我也可以背对全世界，就静静看你流泪，那也很美。 但是说到这些寂寞呢，它背后更深层的其实就是你的不作为嘛，就是基本上不管你是原因一还是原因二，你是不得不接受了那个你不想接受的人事物，那其实你是有能动力去说我不要接受这些东西呀， 嗯， 就是我是有能力去改变这一切的，但我拒绝了我不想要的人事物的时候，那是不是这个寂寞感就消失了呢？ 嗯， 另外一个是说你有想要的东西，但这件事情从缺，这件事情你也可以再做一些积极的努力，就是可能现在在你的生命中你想要这些东西不存在，或是你找不到，那你有想过你要去其他的地方找吗？ 嗯， 你要在不同的环境找吗？在不同的人生上面找吗？或是自己做一些更不一样的改变，用不一样的方法去找吗？所以有寂寞感的背后其实还是回归到你自己的能动性吧。 嗯，想看这个影片呢，你就可以在 YouTube 搜寻 Skimmy。 哦，你可以直接在 欧马克 的 Facebook 上面，这是我最新分享的一篇文章。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还有星期六的精华重播是下午的四点钟到六点钟，一个星期有六天，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他是 GJ 讲卓家黛玉，记住我的唱歌曲是来自于孙盛熙的少一点天分。 本周呢还有一部动画电影， 哎呦， 这个动画呢走的是画风就是比较欧系的，然后比较成人式的，它不是在画就是那种什么热血啊、青春啊、爱情故事啊。这部电影呢叫做《布纽尔超现实人生》。 布纽尔是这个人名哦？ 对对对对对，超现实人生。那它其实呢是一个改编一个西班牙的传奇名导布纽尔，他这个真人真事的动画， 嗯。 他呢是在讲说影史上最独一无二的一部纪录片叫做《无良之地》， 嗯， 然后这个《无良之地》呢他到底是怎么样拍出来的，然后背后是那个什么原因， 嗯， 哪里的资金资助他，然后他在拍的时候遇到一些什么问题跟困难， 然后不是找真人来演，他用动画画出来。 对，因为那个时候怎么讲，就那个时代跟那个年代跟现在已经不太一样， 嗯， 然后我觉得用动画去穿插，然后再搭上就是当时的那一部纪录片合在一起蛮有感觉的。他的一开始呢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就是超现实主义的导演，就拍一些超现实主义的东西，嗯，可是却可能受到当代会觉得大不敬， 嗯， 然后会觉得说你这人亵渎上帝这样子，嗯，所以其实一开始在法国的时候呢他就被禁了，然后很多人就很努力的就是要确保说他的作品绝对不能在法国上映， 嗯，这样子。 反正就是以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活在一个自由风气的社会的时候，你很难想象 那个时候会被这样对待。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你做出一个你做出一个东西，还有人要审查你， 嗯， 还有人告诉你说没有，我们不愿意发行，你不能够上映这样子， 嗯。 然后呢，他一开始这个 预告片，就是他跟他的朋友，然后在一个酒馆里面，然后喝酒，喝酒以后很开心，然后走出外面，那个朋友对他说：“哦，这个彩券啊，我这个彩券，我中彩券的话， 我就资助你嘛。” 没错，我就投资你那个。然后接着下来纪录片就是他，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一段，就是他到处碰壁，然后他的作品就是没有办法上映啊，然后被排挤、被封锁，然后他就穷途潦倒。突然有一天接到个电话，来自于西班牙的电话说，说我真的中奖啦！然后马上就是前往那边，然后他找到这个就是不毛之地，这个无良之地，然后他要拍那边的人很辛苦的生活。然后在拍的时候，当然就是哦，教会又出来干预啦，就是那个对啊，就是所以到底就是这一部《无量之地》怎么拍出来，用动画重新再画一遍，给我们看看《布纽尔超现实人生》。 才知道什么要割舍，我们折腾了多少上千的缘分，才发现世界有太多舍不得。 史上最卖座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二》电影原声带，神曲《Let It Go》原班人马，艾莎、安娜、雪宝全员回归，收录电影主题曲《Into the Unknown》。格莱美巨星凯西·马斯·格雷弗、迪斯可·列三、极光少女欧若拉等共同现身。 Every day it's a little harder as I feel my power grow. Don't you know there's part of me that loves to go? 《冰雪奇缘二》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这次内湖更骄傲了，双湖会新 AIT 使馆特区，地段无可取代，千平繁荣地王，未来一手掌握。400平私人会所，独享，无需多言。75、63平，双湖会，02-2791-8899，限量珍藏。 最会制造快乐的 LSUV Volvo XC 六零，提前年终快乐加码高达25万，月底前入主全新20年式，即刻赠送6万精品配件礼券。购车享最高半年免月付，再享5年保养保固与首年已试车体险，轻松拥有，不用等年底。 立即体验最快乐的 XC60 速洽 Volvo 全台展示中心。 我是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吴怡珍医师。若您出现长期慢性腹泻、盗汗、低血糖、反复性胃溃疡、热潮红、心悸、皮肤炎等神经内分泌肿瘤十大症状，请尽速至胃肠内科进行进一步诊断。 台湾诺华关心您。 阿仔啊，恭喜哦！新婚搁买新厝，爽是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要买新床，也要安床，暗度就无用诶。 嘿呀，为着新厝甲买床吼，我做足侪功课诶呢。我有 CNS 飘装的老 K 牌弹簧床，带完这座优质床垫，好睏个舒适，老人囡仔都把足介意诶。 安尼我嘛要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对啦，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妈，以前您总说住的地方要是好山好水，今天来天灵墓园看您，上百座精美的汉白玉石雕，配上绿树蓝天。我想，这里就是您梦想中的天堂吧。 典藏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新竹关西天灵艺术陵园，下交流道十分钟，专属您的天堂陵园。080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我是陈珊妮。 宇宙的角落，我在你头里，毁灭世界的那场暴雨，一天一天渴望青春老去、哦、时间的尽头把握着你，如果可以要一起睡去，一点一点全都不会忘记。 想要变成为你实现愿望的流星。 照亮之后化为灰烬。 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在进行单元是诚实电影预告院，带大家一起来看看本周有什么新电影要上映了，他们的预告片在演些什么呢？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本周呢还有这个在金马奖也是大放异彩的这部戏物花园， 阿布宽李心洁 yes 改编呢是马来西亚的作家陈团英的同名小说。那在预告当中呢，你就可以看到一开始张艾嘉就找到一个阿布宽，说哦，在护照上面只有他一次进出马来亚的记录，然后就跳到马来西亚，就是在那个时期，然后他阿布宽遇到了李心洁跟他的妹妹，然后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然后我觉得在大时代之下有点难过，有时候假设你跟日本人在一起，你会被当战犯抓起来，可是如果你没有跟日本人在一起，你在日本人来的时候你也会被抓起来，反正就很惨啦。 嗯， 在预告里面看到就是我很怕那种， 就是会让你觉得很难过， 非常难过，大时代的难过。然后对比到现在，就是你在网络上可以看到有些人动不动就说那就武统啊，就武统啊，觉得真的是智障，就是不知道战争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所以你会想看又害怕西屋花园， 看了以后应该是心情不是会顶好的啦。 好， 本周呢还有一部电影来自于悬案密码前传，叫做瓶中信。这部电影呢在讲说也是一个小镇上面很多很多的孩子都失踪了，可是呢爸妈也都没有报案，然后为什么呢？然后这个警察是发现说原来这个背后好像是就是跟教会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这一些父母他们信任教会胜过于信任警察。所以他们也就不去报案，然后可是就还是会有几个父母会觉得不行，那是我的孩子，然后去追查，可是就进入了这个 悬案， 就是很混沌。然后这中间又有很多就是要杀人啊、放火啊什么之类的。悬案密码， 瓶中信在哪？ 瓶中信是一开始这一对警方为什么会发现这件事情，是因为接到这个信件。然后接到信件以后，另外一个人就说：“你不觉得就是我们接到这个信？” 有我们被赋予了使命， 是有意义的吗？然后说您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瓶子，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信。 他们也算是蛮辛苦的，人家的瓶中信都捡到一些爱情的起点， 对， 他们捡到了是一桩 宗教狂热的手足劫持事件。 如果搬到你的城市里， 本周呢，刚刚玛丽已经讲过了，就是有 Agatha Christie 这个烧脑式的推理。那我觉得侦探片其实就是有一种很固定的典型，就是密室逃脱嘛，就是 这个里面一定凶手就在这个，比如说车厢里啊， 对对对， 饭店里啊， 或者船上面啊，对。然后就像柯南一样嘛，反正这个预告片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是警方然后 要查案了， 对对对，还有带了一个私家侦探，然后就是已经在问这个豪宅的，就是他们帮豪宅主人过85岁的生日，可是这一个家族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有嫌疑， 都有动机，有嫌疑都有动机，所以他们就要去查到底是谁杀了谁。在预告片里面也没有告诉你是谁死掉， 我连谁死掉都你要进戏院才会知道。但是不是预告就是很美啊，像东方快车谋杀案就那个画面啊，那个场景啊， 很豪华， 对对对对对， 没错。说到了私家侦探这一件事情呢，本周我自己看了预告以后，我觉得 最想进戏院的一部剧情片。 所以当我耳边听到人家说 nice 好看，你就在讲这一部、哦、 对、嗯、然后连包括他选的演员也都是你常常在看美剧或是电影上面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他们也许不是主角可是你非常非常熟的面孔、就是演技派硬底子演员们。这部电影叫做《布鲁克林孤儿》。 哦，好像有一阵，前一阵子我常常看到预告在打这个哦。 嗯，那他是 Edward Norton 他自编自导自演的一部电影。 嗯， 那预告片一开始就是 Edward Norton 在说，就是我的脑子有病，然后他常常就是忍不住，有点像是妥瑞氏、 嗯， 然后会忍不住就要爆出一个字来。嗯、可是同时呢，他脑子里面。除了就是他的外显的会一直爆出一些字来， 嗯， 是把他脑子想的东西，他就一定就 要讲 出来。另外，他的脑子也非常非常的乱，就是当他听到一件事情了之后，他会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想到就是他完完全全想通了，他才会停止。又有点某一种形态的自闭症，好像也是这个样子。嗯，那当然就是他对于他的求职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嗯， 可是直到他遇到了一个人叫做 Frank， 嗯 ，Franco， 然后这一个人呢，就是教他如何，因为他其实脑子很好， 嗯， 教他如何把他脑子变成了一种武器，变成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所以他就跟着 Franco 一起当私家侦探，然后帮他破案，可是没有想到 Franco 他查到了好像不该查的案子，所以被干掉了， 领便当。 然后呢，他就告诉他说，那个谁谁谁有危险了，所以他就决定要去接续 Frank 的， 他查到一半的东西， 对，接续 Frank 的任务，然后去找到，就他说那个谁谁谁是谁，他要去保护他， 嗯， 然后他就越来越发觉到说，哇，原来这个案子真的是很深很深很深的贪腐， 嗯， 然后在里面预告片当中有一小段就是蛮动人，在讲权力这一件事情，因为你越追越追，你就会动到人家的利益嘛。 嗯， 然后他就讲权力这件事情，权力就是你看不见的，可是他们却可以隐形的，然后对你做任何事情，他可以对你为所欲为，这就是权力。 如果忽远忽近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 的猜不透， 感觉谁对谁错，我已不想追究，越是在乎的人越是猜不透。 趁着这个金马的气势，大概很多人周末可能会真的想去看看《西屋花园》，或是之前你一直都还没有看《 阳光 普 照》 的话， 还在榜上哦，那口碑继续燃烧当中、 让我们一起把握时间，掌握方向。这首歌曲胡彦斌的《婚礼进行曲》。竟然还有 本周呢，就刚刚已经讲到了布鲁克林的孤儿嘛、布鲁克林呢就是有一座桥 Brooklyn Bridge 连接了曼哈顿。本周有一部动作片、叫做暴走曼哈顿， 嗯， 21 Bridges， 为什么叫它的英文片名叫做21座桥，是因为呢，就是这个警探呢，他要把曼哈顿封锁起来，因为曼哈顿其实是一个岛嘛，它旁边有很多连外的桥，他要把21座连外的桥全部封锁起来，水道全部封锁，他要在里面把人抓到， 要办案就对了， 没错。然后这个预告片我觉得最近或者前一阵子你们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应该都会看到、男主角就是黑豹的男主角领衔主演，他的爸爸也是警察，然后反正就陷入了一个好像之前 应该说什么，就是有一个设局，然后把一些好警察全部都干掉了、嗯、然后可能接下来的警察就是比较听话办事的、嗯、会吓到的，那他现在就要想办法去找到那个幕后的主使是谁、嗯、里面有很多的枪战啊车战啊、嗯、是的，暴走曼哈顿。那最后一个也是关于速度感的电影，就是赛道狂人。 哎、欸、这个好像很好看耶、欸、 对啊，因为就是包括了 Christian Bale 还有这个麦特戴蒙两大男星共同主演、嗯、然后英文的片名叫做 Ford vs. Ferrari， 就是福特对法拉 利、嗯、 法拉利， 对，所以他其实就是在那个年代1966年的时候，这个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是知道法拉利在 F1 上面的表现很不错、嗯、或者赛车上面就是法拉利是强队、嗯、所以就在讲说在当年呢，那个时候一个汽车设计师跟英国的赛车手他联手想要、就是、 我们要赢， 对，帮福特打造一个新的赛车、嗯、然后打败了法拉利的一个故事。 想必麦特戴蒙是设计师吧，然后 Chris Bale 是赛车手， 应该是吧。 如果麦特戴蒙赛车手也蛮酷的啦， 因为 Christian Bale 在里面的预告片里面看起来他也是就是走那种怪怪路线、嗯、有点桀骜不拘，然后有点就是人家要跟他好好讲话，然后他就出拳打人家那种， 就情绪控管有问题。 对对对，走向了人生的红毯殿堂。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这次内湖更骄傲了，双湖会新 AIT 使馆特区，地段无可取代，千平繁荣地王，未来一手掌握，400平私人会所，独享无需多言。75、63平双湖会，02-2791-8899，限量珍藏。 阿咪啊，你那油头革命？ 哎呀，我哪样爱薄冰能得食道癌啦？假醋冰薄的超油啊吼，结果身体越来越坏。 哎呦，来路不明的偏方会害死人，千万唔通相信。前一阵子隔壁王先生呢、也得食道癌，去医院治疗，现在吃好睡好，身体还用惊嘞？ 是哦，是哪一家医院哈、 只要有卫生福利部挂牌保证的癌症诊疗品质医院都可以呀、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019感动回归，600多个日子的等待，值得你再次期待，重温当初的感动，重回 daylight 的那个晚上。中文原创音乐剧 daylight， 11月29至12月1日，新北艺文中心，购票请洽两厅院。现在换你 的回，哇哇，知多少？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小叮当奶奶 一整天上课脚好酸， 跑不动了啦。 有气垫的袜子来了，穿上德展棉业 EasyFit 气垫袜，就像踩一块软垫一样舒服， 这样我们才能快乐上学，平安回家。 脚臭就穿 EasyFit 除臭袜。 夜的奇境，像梦的音符，肖邦好像就在我家哄我入睡。 肖邦夜曲1001草本胶囊，由永悦健康与顺天本草跨界联手，搭配睡眠三阶段，奏出动人乐章，邀你入睡。 天然草本睡眠333，入睡好简单。 全台信医、大树、丁丁药局、MOMO 都有贩售。 永悦健康，祝你永远健康。 2019飞碟空中义卖会，12月2号到13号，暖心登场。义卖商品有德国博伊爱心提供的德国博伊热敷垫、热水袋造型 HK44， 义卖所得全数捐给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您一起支持老人圆梦计划。 大家好，我们是 Trash。 接下来各位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我们要请你去看电影楼，这部电影叫做《爵士情歌》。故事在讲什么呢？就是王伯杰他是一个有歌手梦的人，但王伯杰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只能写出半首歌，卡住，只能写半首。然后啊，就是他姐姐是杨千霈，但杨千霈因病过世，那他有个女儿，所以他觉得好，那我就带着我姐姐的女儿去找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就是李李仁。 你把整个人讲出来以后就 让你觉得有点混乱齁。 对对对对。 王伯杰带小孩去找李李仁，然后这个旅途上呢他们遇到一个也有个人在旅行哦，是李玉芬。 哦，谁受了遇到李玉芬，谁受了。 所以呢就是这个三个人在旅途中彼此相互激励，就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梦想嘛，也许这个小朋友也有梦想，王伯杰也有个歌手梦想，那不知道李玉芬的梦想是什么，他们最后会不会找到李李仁呢？ 嗯， 那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算公路电影啦，但据说电影里面有很多台湾东部很著名的景点，很漂亮的风景，然后加上又有很多好听的歌，所以你想要去看这一部爵士情歌吗？我们要请你去看这场特映会， 送票送票哦。 对，12月3号星期二晚上7点，在台北的 今日秀泰。 你想去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 02-2363-9955，23639955。 让时间成全我们，你还是最美的想念。 大风吹，风筝飞，飞到哪已看不见，来不及说再见，你的心跳还回到我耳边，盼你朝着梦想 好多人都来抢这个最资深新人的封号、哦、比如说之前有焦哥、嗯、像他小马哥倪子君最美的想念，我们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咯，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五，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拜拜。 刚刚好的眼泪刚刚才发现，刚刚好的思念刚好说再见，关在这个小房间，天天猜天天问是谁先改变，向前一步靠你近一点，后退一步却泪流满面，为何爱到终点又回原点，再也不能想从前，从前那个海边，约好某天去走一回，我不害怕往前，只怕后悔，可是再也没有走到那天。刚刚好的眼泪刚刚才发现，刚刚好的思念说从前，从前那个改变，约好某天去走一回，我不害怕往前，只怕后悔，可是再也没有走到那天。刚刚好的眼泪刚刚才发现，刚刚好的思念刚说再见，从此我被关在这个小房间，天天猜天天问是谁先改变，刚刚好我忘了这是变